海外好友家属21号参观了平川革命史基地，他们还参观了科学技术殿堂、平壤儿童食品厂和米林骑马俱乐部等。